嘅星期二得到，今次係六嘅。 係，因為我哋嗰個技術人員就喺出咗門。 係啊。 咁我 投共去咗北京。 係。咁去北京唔一定投共嘅，去抗共得唔得咧？ 係。啊。投向咗共產黨管轄嘅地方。 係。係咪裝洗頭頂翻嚟？ 係唔知啦，用自己方法飛佢。 自己方法啦， 洗頭機啦，可能係。在飛機一路坐飛機一路洗頭咯。嗱咁啊，今日嘅節目咧，其實都相當之 介紹下有咩人喺度先。 係啦，相當之豐富。咁啊，因為咧今日有兩位嘉賓，今日一位就係大飛。 係，我係大飛。 另一位咧就周生。 我係周生。 嗱，點解揾周生上嚟咧？因為啱啱喺過去嘅星期六咧，發生咗一件大事。 嗯。 而呢件大事咧，其實都牽涉到周生。 係咪星期日啊？應該。 星期六。 星 期六嗎？ 星期六係啊。 Okay. 星期六，咁我哋讲翻星期六发生咩事啦？咁就有几个土地正义联盟嘅人咧，加埋阿李卓仁，就去咗嗰个天水围嗰个泥头山嗰度啊。 我冲张 吓，佢总之有几个啦吓。咁啊上咗去，去到嗰度咧就俾差佬截住，就唔俾佢哋去嗰度倒泥头，唔系唔俾佢哋攞嗰啲泥头，就喺啲私人物品，呢度系私人土地。咁啊，牽涉咗兩個問題喎。首先，佢就話依班人咩土地正義聯盟咧，就擅闖私人地方。 係。 跟住第二咧，就告李卓仁話佢喺公眾地方咩擾亂秩序， 行為不檢， 行為不檢擾亂秩序。咁首先你又話呢度私人地方，咁你冇理由告第二條罪啊？嗰個私人地方嚟噶嘛？ 嗯。 係咪？但係你第二條罪告李卓仁，就話嗰個係公眾地方行為不檢。係。咁啊，呢樣嘢咧就前後矛盾啦。 係咯。 咁 我嗰日起身即係睇到呢單嘢都譁然嘅，其實 譁然嘅， 即係我見開頭係睇唔到條新聞嗰個畫面，但係就見到那個行字話李卓仁俾人拉咗， 咁 話咦發生咩事啊？ 係啦， 真係唔知道發生緊咩事。 我見到嘅嘢咧就係一個女警，一個應該係督察級嘅啦，著白 衫。後來就睇翻啦，後來就睇咗翻條片啦，就一路就叫佢喺度就警察就列隊入去就捉人， 係 跟住又話叫佢哋唔准拎嗰啲泥頭，話你哋而家係偷嘢， 偷嘢 係啦，跟住咧就阿李卓仁去到現場嗰時就唔俾李卓仁入去，係。跟住李卓仁後來就坐咗喺嗰個門口嗰度，咁就跟住就俾人抬走咗啦，就話行為不檢啦。 係啦，咁我見到嘅畫面咧，就好似一班保安啊，好似大陸嗰啲保安咧，係嘛？受僱嗰啲土豪劣身嘅保安，就去毆打嗰啲市民，又或者土生嗰啲工友。啊，你嚟追老闆出糧咁啊，打啦，打柒佢啦。咁依班咧，依個女警咧，好似～俾我印象中係咪而家翻翻去雷諾年代啊？嚇、差人嘅責任咧，你記唔記得啊？阿跛豪講啊嘛， 係嘛？ 差人嘅責任啊，係保障白粉生意安全出入嘅。係而家咧係保護啲土豪點樣幫佢傾非法傾到泥頭。 係 哇！你而家可以做咗黑社會保安咁樣喎、啊。這個叫做這個女督察係咪？督察級的白色衫係起碼督察級。 因為咧，如果大家即係試過報警咧，你就會知啦。首先第一件事，你報警佢差人冇咁快嚟啦。 係啊。 二來差人嚟就會有兩個軍裝嚟啦，睇下你發生咩事啦，了解一件糾紛啦。就你極少會見到差人咧 係 咁大堆人咁樣走出嚟去處理一個懷疑偷一啲。即係仲要即係其實我完全唔同意嗰係偷啦嚇，懷疑偷一啲咁樣嘅嘢，懷疑偷泥頭，即係呢件事係相當之駭人聽聞嘅其實。咁呢單嘢又牽涉一個姓李嘅人士啦。 係啊。 咁我哋今日有阿周生就其實都即係阿周生都相當了解呢個姓李嘅人士啦。周生可以講一講啦，係咁而。 曾經喺我笪地咧，佢又曾經咧就係佔即係霸咗我笪地。 系 啊，亦都将佢嗰啲建筑材料啊摆晒喺我度嘅。 系，亦都有咩讲讲啊？周生，你嗰块地系喺边区嘅？其实 喺南地，新界南地 系 吓， 即系元朗。 系啦系啦，咁啊，佢呢个斗口咧，佢咧就喺田子围嗰度咧，都即系又系喺嗰度附近嘅。 嗯， 咁我而家都唔清楚佢哋而家个你讲天水围咧，都系属于新界啦。 系冇错。 咁我个情形咧就系。響2007年咧，就我咧就同我外父買咗一笪地嘅。 嗯。 咁買咗之後幾個月咧，就俾人哋爆鎖，就入去裏邊咧就起咗一間村屋。 係。 有 嗰時係咪空地嚟？嗰陣時係。 我外父有間冰廠喺度嘅。係。佢俾人 拆埋。 幾個月真係好快手嘅。嚇！拆咗你間冰廠，然後就起咗個 起咗层楼，有厕所、有厨房啊，有剩嘅，即系咁夸张嘅。 系。 咁我走去呢、這个呢、這个屋宇署嗰度，话唔系我走去土地嗰个叫做咩啊？ 土 地政署。 地政署系。 地政署咧就话我冇批准过俾人哋起楼，咁如果有楼嘅咧，就属于屋宇署嘅。 你俾人拆咗嗰间厂，直情系营毁添啦。 系咯系咯系咯，就仲冇捉到人噶，冇捉到人噶。咁屋宇署咧就话喂，系如果起楼应该属于屋宇署噶啦，咁我咪去屋宇署咯。 即系啲部门就喺度踢波， 系啦， 最叻噶啦嗱。 系啦，咁我一去到屋宇署咧，哎，佢话你啱啦，周生，你嚟到啱啦。我正式開張高，想俾張傳票你。咁佢話，但係咧，我又揾唔到人嚟起樓，我哋去揾啲寮仔部去咧。一去到咧，就啲人咧就四散，好似有人通水嘅，噼里啪啦走。咁我捉唔到人，咁你係業主，梗係告你啦。你梗係俾啲人去起層樓啦，唔合法啦，我咪告你咯。咁我真嘅事實上我冇起樓啊嘛，係咪先？係嘛？咁我都唔知邊個起。咁話唔甩，佢話我唔理啊。總之。你又係唔理咧？嗱，我而家咧就當你無知啦。我而家俾一個月時間你要拆走佢。如果你唔拆走佢咧，我就告你，就坐監6个月，或者咧就每日罰30,000元。 喂，其實呢件事都幾荒謬。首先，你作為一個私人地嘅業主，你嘅地俾人非法霸佔咗，起咗啲嘢，拆咗你原本啲嘢，咁就已經係一個刑事罪啦，變咗刑毀，霸埋你塊地，再喺上面起嘢。當你向地政署求助嘅時候，地政署因為你嗰度咧嗰啲有僭建物咧，就因為你係業主，仲要俾傳票你添。 係啊， 呢件事嗰個荒謬性 真係咪荒謬啊？咁我之後咧 都係咁噶啦，而家即係 之後咧，我咧就走去。走去報警啦，係嘛？咁啊，即係而家好似阿李卓仁咁啦，有個著白衫嘅走埋嚟啦。 係。 咁佢話：阿周生，我睇過你啲地契啦，塊地啊真係你嘅。咁但係而家起一層樓咧，一層樓係人哋嘅喎。佢話你就唔拆得噶啦，你又要同起你一層樓嗰個人傾啊，即係啲古惑仔啦，係嘛？咁佢話咧嗱。我做個比喻啊，咁佢話我拎個響佢響個袋度攞咗個銀包出嚟，咁佢就話嗱呢個銀包係我噶嘛，係咪先？咁而家我擺落你個地嗰個地下度，你試下搣爛咗我銀包啊！我即刻拉你噶，你啊千祈唔好拆，你要同人哋傾。 著白衫呢個係咪啲指揮官嚟啊？ 應該係啦。 我哋印象中通常著白衫都冇好人啫。我哋喺所有示威現場著白衫， 咁我即時就叫啲工人停工啦，係嘛？咁跟住問律師啦，咁律師就話：喂，差人唔識法律嘅喎，差人係執法嘅啫，市民一定要守法，你一定要拆嘅。如果你唔拆，就每一日咧就罰30,000元，坐監半年，你制唔制啊？咁我梗係唔制啦，咁我咪拆咯。點知一拆，嚇撲街啦，真係拉你嘅，我受咗2日啦。 他拉你，因為他報案，他話私人未搞清楚啫，實際係冇權拉你嘅。但係只不過係呢件事， 咁佢但係佢話個差人話我間屋係佢噶嘛？ 你話間屋係你啫，咁嘅實際上佢都係冇證據間屋係佢噶嘛？不過有人報警，差人就做嘢，咁到最後屘佢都放翻嚟。 唔係個問題，唔係佢後來真係拉咗去刑委啊！ 拉咗我刑委啊！ 佢點解可以過你刑委啊？ 佢話只能咗把鎖嘛， 嗰兩把鎖都冇證據，嗰把鎖係佢噶。 系咪有人報案？ 有人報案話嗰把鎖係佢嘅。 咁你講就係。 嗱，我想講嗰個問題就係咁啦。當差人要同你咬文嚼字，真真正正將一啲雞毛蒜皮嘅嘢都攞去執法嘅時候咧，咁就變咗你去剪爛把鎖咧。你俾人把塊地嗰個人喎，即係你可能係我攞俾人攞把鎖鎖住，我剪開把鎖，跟住我要俾人告刑事毀壞，即係就係咁啦。當你個執法係去到你完全係偏袒某啲人。選擇性淨係針對住其中一方嘅時候，即完全冇意思去到 咁。喺新界區嘅差人真係咁嘅喎， 我係直情俾人屈噶，因為我報咗10几次警啦，係嘛？其中有一次咧，有個差佬有2、3次，有一個咧就話係你噶啦，咁樣咧，佢話咧就我唔知道把鎖係邊個嘅，咁你剪啦，剪咗就係你噶啦，咁我剪啦，剪咗之後佢又再裝一個。又剪爛我把鎖，咁又再整個個，咁我又再報警，咁我個人咧，我個孔令威啦，我開埋佢名嗰個第一隊屯門 C I D 第一隊孔令威，佢叫我剪嘅，咁剪完咧就扇我， 跟住咧就話我剪爛把鎖。咁我第日我咪打電話俾佢，我話孔 Sir 係你琴晚叫我剪嘅喎。佢話周生，我好似冇咁講過。 呢、這個孔令威咧，應該係孔令瑜嗰啲親戚嚟，唔係因為族譜嚟噶嘛。佢孔子後人。佢係令字輩噶嘛， 係嘛？ 係啊， 我哋咪真係知啊？呢個 不過我話俾你聽啦，新界 呢個我估計嘅啫。 新界區啲差佬其實由馬鞍山打後，基本上我都可以夠膽講，而家揸得 fit 嗰啲都係黑社會，係認真嘅。 有之前咪有個話係督察級嘅咩退休咗嘅督察級，話係嗰個叫咩水房嘅其中一個錯管嘅契仔嘛。 嗱，等等，翻嚟呢件事先，我哋要控一控制個節奏。姓李嗰個幾時出場咁跟住呢件事發生。 姓李嗰個咧，就我同佢 泥頭， 即係同呢個爛仔打官司，即係霸咗我呢個地嗰度咧。咁啊，到差唔多尾聲啦，即係開始 即係個官司，即係可能 官司開始。開始，因為咧霸我嗰笪地咧，就我個古惑仔咧，就佢因為佢知道咧自己理虧啊嘛，咁佢自己又贏唔到官司噶嘛， 就揾人， 咁佢咧就申請破產，申請破產咧，咁我打官司我嘥咗幾百萬咧，咁你就算贏咗官司，你追唔到佢噶嘛，佢破產，破產啦，咁破產咧就可以攞翻塊地噶嘛，係嘛？咁攞翻塊地，咁其實我嗰塊地咧就係有兩幅嘅，咁另外一幅咧我就唔會講，今日咧就唔會講話我點樣，即係個結果判案係點樣結果，我就唔會講啦。咁但係咧未開審之前咧，就呢個李志超呢、這個忽得超咧，就曾經打過好多次電話俾我噶啦， 嗯， 即係語帶有啲恐嚇成分啦，即係話啲你一係咧就平啲賣俾我。一系咧，如果你打官司落去咧，你系冇瘾噶，因为对方大把钱，烧晒你啲银纸，就算你赢咗点啫，系唔俾你啊！你吹人， 即系简单啲嚟讲，這个都系一个惯犯嚟啦，即系佢都唔系第一次出场喺呢啲新界地嘅争议上边。 咁而我攞翻嗰笪地咧，之前咧亦都系佢将啲建筑物、啲建筑材料摆落去嘅， 系。 嚇、啊！ 即係又係呢一招，又係建築材料。係 啦， 係 啦。咁啊，所以我覺得咧，而家新界呢笪地咧，即係好似 係照版主碗， 照版即係又係用呢啲用藝，又係用呢招嚟。 同一套路。 係啦，係啦。咁我懷疑咧，呢笪地咧，可能咧，即係個業主咧，即係唔係呢個忽得招嘅，唔係呢個忽得招嘅。 而係佢又係 又係俾人霸咗， 又係幫人喺度， 係啦係啦， 就霸啦。 係啦，咁你攞佢啲土泥土，佢咪話你偷佢啲嘢咯？ 即係同你而家 case 期一模一樣。 係啦，如果你一買就捉你啦。 我覺得就唔一樣， 唔一樣。 我覺得唔一樣，因為如果霸咁大笪地咧，係好困難，因為嗰度本身呢笪地嘅。即係我估計啦， 唔係我即係意思，佢用嗰個手法啊。 我喺流浮山，其實如果喺流浮山，我所知道嘅咧，由嗰度一路去爬白泥咧，根本上就全部都收緊泥嘅，係呢十年冇停過。因為而家落馬洲起水貨城或者之前都好啦，所有嘅地已經唔要全部要係政府地交翻俾政府，因為要發展起高鐵之前。而家好多嘅土地而家要收翻，所有嗰度嘅倉務啊、停車場、貨櫃場全部要拆，要搬遷嘅。你租你都冇法，因為政府同你收，你就冇得搞。咁咧，而家由流浮山即係天水圍埋邊嗰度咧，一路去到下白泥咧，全部已經係一路去到即係我哋叫做木銀行，即係深圳灣橋底啊、橋底嗰度、洪水橋呢啲，全部已經鋪曬泥頭，等做倉地，跟住我嚟。租出去 啊！唔係即係周生咧，佢嗰個意思咧，佢個 case 係一模一樣嘅。佢唔係嗰個，就算呢笪地唔係霸嘅咧，而今次佢拉人同阿周生當時俾人拉咧係一模一樣，同一個形式嘅，就係差人咧就偏幫於依個土豪，偏幫於個土豪，甚至乎依班差人同依班土豪咧係同一夥嘅。 係啊，冇錯。 即係好，你俾人嘅感覺咧，你依班就係 肯定啦， 保護呢班土豪咯， 係肯定 就係佢嘅護院嚟嘅。係 啦， 因為。 你表面上你係著住警察制服，其實你係黑社會嚟。 唔係你幾時有見過差人會拉隊咁多人出嚟去保護私人財產？ 其實好簡單。 即係如果嗰個唔係高官嚇，你幾時見過？ 因為佢哋嘅利益 係無限大。我話俾你聽，請人去食飯，全部都翻大陸噶啦。即係嗰啲而家啲新界大哥，我今晚去邊度邊度？包括姓彭嗰啲啊，落馬洲姓彭嗰啲啊，姓文嗰啲， 或者 長期招呼。 呢個時候又訪問一下大肥先，因為大肥其實就係建築界朋友啦， 即係泥頭車個專門做 泥頭車大王之一，之一。 唔係咁，你知 你應該講一講呢件事，即係 節目講咗你。 我嗱，我哋除咗講呢件事批評差人，仲要講下到底其實背後嗰個利益 係啦，究竟有幾大？ 嗰個經濟效益點樣？嗰個黑市點樣生產？點樣生長出嚟嘅咧？ 嗱。咁樣咧，其實好簡單講句啦，錢好大嘅。 係。 咁我而家話俾你聽咧，嗱，一般所有嘅判頭做工程嘅，咁咧佢哋運走泥頭咧，除咗係政府工程啊，政府工程冇可能嘅，因為一定要裝，而家係裝 GPS， 所有嘅車做政府工程要裝 GPS， 一定要倒堆填區係追蹤你嘅。喺屋宇署，譬如你起居屋、公屋嗰啲係冇可能，高鐵地盤係冇可能。唯一能夠出實嘅就係所謂私人地盤，私人地盤佢哋係咁樣嘅。我哋一噸泥頭係一定要倒堆填區，每一噸嘅泥頭咧就呢個土木工程署咧就會收翻$27一噸嘅廢物處理費。咁一車嘅30噸泥頭車大概係$420到$450之間。咁咧唔計運費，運費就仲計路程嘅。如果以天水圍呢一笪地嚟講，咁通常嚟講就係元朗、屯門、上水、粉嶺、落馬洲一帶嘅泥頭倒落去，佢唔係不停咁倒嘅，因為有地盤開，咁佢就揾兩部勾機，請兩個人，嗰兩個人唔係請翻嚟，可能係啲同村兄弟，佢有勾牌，就走嚟做嘢嘅啫，做一日計一日，所以佢哋嘅成本好低，佢收泥咧就收$150一尺，夜晚結數，你今日倒低就倒完之後夜晚。就要俾現金，支票唔收啊，全部使俾現金。以我目測同埋以我睇嗰笪地方咧，就起碼抽，即係以我哋行內計啦，起碼有700,000車啊。係。$150佢收係700,000。 即係我澄清少少，因為好多人唔知道個行業咧，佢哋唔知道其實係你有個地方俾人去將嗰啲唔要嘅泥頭倒落去，你係收嗰啲人嘅錢啊嘛， 收$150咯， 係即係賺啊嘛，你俾個地方， 係啊，佢俾地方你做，佢收$150，嗰度已經收咗過千萬噶啦，過千萬噶，呢度已經係100%，收咗過千萬之後未完嘅，佢呢笪地嘅本身佢因為你倒咗泥頭落去，佢可以改變，因為已經破壞咗，可以改變土地用途，呢個此其一。第二，個判頭要咁做，點解咧？慳翻$400+，佢變成咗個運費，亦都平咗，因為最近嘅地方，我哋係用路程嚟計嘅，遠近，不如我喺上水運一車嘢到屯門堆填區咁計，咁大概係$600到一車嘢，咁如果你到天水圍，可能係$400一車嘅啫，咁個判頭慳$200。再減$450+，即係換句説話咧，佢嘅利益亦都係無限大，所以佢一定叫你泥頭車公司去倒呢啲地方嘅。因為佢個地盤如果有20,000車嘢咁倒咧，佢已經多額外喺招標嗰度咧，佢賺多咗額外賺多咗100,000以上，係只係兩三個月。 咁樣咧，由我又暫停你一陣間啦，即係咁樣講啊。我話我係周生，我其實咧。我年青嗰陣時候我都揸過泥頭車嘅，我記得咧年青嗰陣時咧，我喺大埔角車嗰啲黃花沙咧，係有人俾翻錢嘅。 兩樣嘢嗱，我講俾你聽。 咁佢嗰啲係廢物啦，一係黃沙沙。 唔係黃花沙嚟啊，只不過佢收純泥，佢都好叻嘅，因為收其他雜嘅唔值錢。佢呢啲地方只會就除非係嗰啲魚塘嘅啫，咪一定100%係要收純泥，即係泥。 泥。 唔理你乜嘢泥，好啦。你倒咗落去，咁附近地盤，譬如佢起樓，起完樓之後佢挖空曬噶嘛地底，咁你起完樓之後咧，佢要回翻啲泥落去啲周邊地方，或者做翻啲公園啊，做翻成，咁就呢啲泥就賣翻去俾判頭，做回泥，咁啊通常嚟講就$400-$500一車。 咦，咁佢咪兩邊賺？ 兩邊賺啦， 係冇錯。而家呢件事就係賺兩邊。 所以點解佢會囤咁高，不停收？到時你。要買泥嘅時候，咁泥邊度嚟啊？咁我要回翻翻嚟咯，咁咪同佢買翻。咁呢筆錢亦都好龐大，呢個第一。第二，我頭先咁樣講啊，嗰度接近1億啊，實際成本佢唔使$500,000，因為嗰兩部機買咗翻嚟嘅廢機，即係20噸機睇到噶嘛。咁 請兩個人，那兩個人都不是請的了，有公開你就真的勾咯。咁如果有地盤咪嚟咯，因為如果你話喺旺角啊，喺西九啊，你唔會去到天水圍嘅，因為你路程遠咗，你得不償失，咁就只係一定係附近所有。我講俾你聽，而家流浮山由下村打入去，一路到去到下白泥，包括上高解放軍軍營都仲收緊。而家上高解放軍軍營係做緊條路落嚟嘅，日日都收緊泥。個利益是很大的，咁變咗好多啲村啊有辦法嘅人咧同你收，而除咗呢樣之外，佢哋仲有咧，我亦都坦白咁講，點解屋村嗰啲鄉下即係叫做新界人咧，啲地係不停都有得起屋嘅，你留意一下，其實佢收泥頭仲可以改變咗個土地嗰個環境啊！我講西貢五塊田，十幾年前、二十年前。它是一個懸崖斜坡嚟嘅，五塊田。 係，呢個我個理解都係咁，因為我其實都做新界嘅土地，我都做咗唔少官司，我都知道有咁嘅情況。因為所以頭先我就係問點解倒泥係會收錢，因為以我哋平時嘅理解，你可能嗰個係一個斜坡，你要揾個泥頭車嚟倒啲泥填翻平佢，其實應該你係買嗰啲泥噶嘛。 有嘅，以前是买泥的，而在就冇了，因为咧供求 黄花沙是值钱的嘛， 唔系黄花沙另外一个项目嚟噶，佢咁样就系一个斜坡五块田，佢一路收泥头，因为斜坡下底是凹凸凸啲山啊，有石啊，改不到的，佢就由个顶嗰度收泥头一路倒下去，咁啊夹硬扩阔咗笪地，嗰笪地就系而家起咗17栋村屋， 嗰度咪变咗系。我哋起得樓嘅地方咯。 而家我甚至可以好坦白咁同你講，而家大生圍，即係和生圍，四叔嘅喺正五羊地盤，即係高鐵過去。近呢五年，佢喺度收泥，比而家你見到呢度呢座山仲要多兩倍唔止。佢平整曬所有嘅嘢，再墊高啊，墊高大概三米到，然後將會喺480栋嘅。 別墅 ， 哇！發啦， 呢個利益有幾大我唔知道。頭先周生不停咁講黃花沙，黃花沙係種泥嘅，好多人要靠做花園，譬如你好似你屋村要起花園啦，你啲泥唔係咩泥都種到泥嘅，佢要沙中要黃花沙，佢本身咧嗰個密度比較低啲，存到水嘅，容易種嘢。咁好多咧做公園嗰啲咧就溝木糠，木糠就係一種肥料，就溝落去，然後我哋賣嘅。黃花沙只有啲原裝嘅山係未開過，或者斜坡先有嘅。普通你挖地下唔會有嗰啲泥頭，而家大概1000蚊車，係專業去賣俾佢。如果有個地盤係做西貢啊啲斜坡工程嗰啲，佢哋嗰啲嘢基本上全部都賣曬㗎啦， 即係唔會倒喺嗰度。 唔會倒嘅，全部賣曬。咁呢啲就另外一種説法啦。咁所以我而家同你講，香港黑社會黃賭毒冇得做，全部而家就喺新界區，全部就做改變 土地 用途嚟賺錢嘅。佢哋嘅利益 就係霸人哋啲地咯。 即係咧，竊聽風雲第三嗰個叫做咩啊？六角集團。 你而家我就係講水貨城嗰笪地方，即係話落馬洲嗰笪地方，侯志強個侄做話事嘅，淨係收地，淨係收泥啊！收到一路鋪緊入去，今日、尋日啦，尋日先至啱啱好話食盤菜咋，何上香啊？佢裏面全部一路收，一個差佬嚟到唔理，所有嗰啲農田全部去曬噶啦，收150蚊車一隻車，嗰陣時最巔峰係收200蚊一車，200蚊一車喎，一路鋪。我而家話俾你聽，嗰度已經全部已經，你去落馬洲睇下，黃巴站對埋邊，所有停車場全部收曬，全部我嚟收嚟。嗰度有幾大利益，我唔知道。 嗱，補充翻少少咧，你話阿四叔嗰度咧，第日起480座別墅咧，咁以普通嗰、那個嗰啲叫村屋三層高村屋咧，都差唔多賣2000萬一棟噶啦。咁如果你別墅連埋花園咧，有機會要賣3000-4000萬一棟。咁啊，480棟嘅別墅咧，嗰度係講緊1-2億嘅生意嚟嘅，即係講緊100幾億嘅生意，甚至乎5-6億都有。 佢嗰度行過隔離就加州豪苑咯，即係加州花園、加州豪苑一樣噶。係 啊， 個規模仲要比佢大。係， 咁啊，加州花園都可能都1000多萬啦。唔係佢啲細啲嘅 size， 因為佢冇3層700尺，冇2000幾尺咁多嘅，可能1000幾尺啊咁樣啦嚇。咁樣你睇翻嗰個即係 地產龐大的利益咧，咁啊變咗一定好多人做噶啦嚇。咁樣嗱，喂，我哋依節時間差唔多啊，我哋實係咪係咪？ 仲有兩分唔緊要。 哦，仲有兩分零鐘咁啊，咁啊再繼續講埋啦。 所以我話香港所謂嘅地產霸權造成高鐵點解要起？其實高鐵亦都係用咁嘅手法，令到周邊所有嘅有擁有土地嘅，唔理佢咩土地嘅，全部揾大錢。這個香港政府同新界人嘅利益，點解會有咁龐大？同埋一定要全力支持香港政府。你問下劉皇發點解？因為嗰條數係天文數字嚟嘅，唔係我哋呢啲咁嘅人可以計算到。 千絲萬縷啦，總之 仲有係現金生意。我哋呢個節目成日講做埋做生意，呢個係最大嘅生意。頭先咁樣計條數，嗰笪地天水圍已經過億噶啦，唔計你以後改變土地用途，淨係呢度已經過億啦。佢嗰啲係無本， 即係做泥頭生意， 係啊，收泥頭咋， 收泥頭， 冇人嘅，冇工程，冇成本，係 啊， 咁啊，淨係有笪空地俾你收嚟嘅啫。咁我就話俾你聽。好過買白粉啦，黑社會仲買乜白粉啦？ 係啊，喺香港風險太高啦， 係咪啊？而家仲有差佬保護你喎， 冇乜利 是，係咪差佬仲保護你喎？ 喂，啱啊！以前差佬要幫跛豪，喂都要有機會俾人拉啊嘛！你賣白粉，而家唔使。 而家賣泥頭啊！ 而家 保護泥頭 啊，有安全啊，保護啲泥。 你而家喺我哋亦都唔怕講，好似喺新田咁，而家一路鋪緊啦，鋪緊即係收緊泥啊！我亦都唔怕同你講，做而家所謂嘅新界人做。土地買賣呢啲，第二做油走私，第三水貨，佢哋嘅利益係最大。我亦都話俾你聽，走水貨最大嘅人唔係所國講本土派講嗰啲大媽落嚟，全部都係新界人、香港人做嘅。 哦，咁樣。 我尋晚即係而家仲有幾廿秒，我尋晚因為呢個問題，我同我個侄仔。爭論了一場，不歡而散，因為他支持本土派。但我告訴你，不是這一回事，不是人家下來搶你資源，根本上就是香港人才真真正正賺最大的錢，和最多人在做，只要你真的去過新界就知道 了。他們那些本土派，他們針對那些人呢，就是下來香港，本身下來香港買東西，順手買多少少回去做儲備，因為你信唔過大陸嘅嘢，咪落嚟香港買兩罐奶粉咯，廁紙連薯片都係香港買上去嘅，係咪？ 頭先講咗咁多新界地，我哋下一節翻嚟，我講少少到底新界地嗰個法律嘅情況到底係點，成個法制到底係點樣？ 好，下一節再講。 你要唔要？